息唔知幾多。 係是咁的 ，Regazine 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 即係我哋啦。 啊，冇錯。咁喺呢個獨食而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翻俾 Regazine 嘅會員嘅。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蚊現金折扣優惠券咧，就送俾大家。系啦，咁就係買滿50蚊嘅貨品咧，就可以當20蚊用噶啦。咁會員咧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話翻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同埋個名啦，同埋聯絡電話咧。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raga.snack@gmail.com 咁係啦，咁題目寫返有食唔食送大禮呢，就先到先得可以有2張嘅優惠券攞返嘅， 送完即止呀， 係啦，咁 手快呀，手快 係啦，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 記得附上你嘅會員名稱啦， 講咗咯， 重複多次， 記得俾翻會員編號啦、名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我冇編號，咁你都最起碼有個名同聯絡電話俾翻我哋咯。其實呢條係可以。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翻嚟第三节嘅足球频道，哇，真系要够大声啊！咁我哋录紧音啊，咁啊，翻嚟讲讲啲啱啱有啲踢完嘅友谊赛先，嗰场友谊赛咧就啱啱有一场啊，抄到系踢完， 系 南韩主场赢呢个瑞士啊，2-1。OK， 咁啊阵容我就冇乜立过，咁啊但系入球嘅咧就两个都几熟嘅，入尾波嗰个就 系 而家仲踢紧保顿嘅李青龙啦。 OK， 咁仲有咧就入头波嗰个咧就系呢、這个大家可能冇对佢冇咁熟，洪正好啊，呢一个咧就 系 而家喺德甲踢紧奥尔斯堡嘅奥格斯堡嘅。嘅中堅嚟嘅，咁啊可以留意下佢，咁啊反勝啊南韓呢場波，咁啊我哋冇睇到，稍後都會幾留意呢一場，因為瑞士都係一隊其中一隊 Golden Generation 嚟噶嘛，咁啊贏到佢，咁啊所以都要睇睇啊，立下都好啊，咁啊講下就仲有其實尋晚咧都有一場友誼賽幾值得睇嘅，就係、是、比利時就會對呢、這個就對呢個哥倫比亞啦，兩隊都係呢個 Golden Generation 啦，咁啊其實都幾吸引到好多人睇嘅，包括摩連奴啦，摩連奴就去咗。比利時嗰邊就睇場波，咁啊記得咧就有一個 shot 咧就係咧影個球場嘅大電視一影住佢，全場起哄，屌撚到撲街，所以呢條友都係好撚乞人憎。咁後屘訪問翻啲比利時球迷，點解要屌佢啦？ 點解唔憎佢咧？ 因為雪藏呢個迪拜恩咯， 哦迪拜， 係啦，即係覺得你嚟撚曬寶，雪藏呢個迪拜恩，迪拜恩喺國家隊打正選噶嘛，咁所以又俾人屌啦，咁就話見到咁啊，摩連奴去睇，其實就表面上好似應該係睇翻其實佢自己隊波嗰幾個球員啦，包括呢個哈薩特啦，咁但係哈薩特嗰場波表現就冇咁好，咁但係後尾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就佢就暗示其實我呢場波係嚟睇另外一個人就係法卡奧，咁佢就話咧佢又非常鍾情法卡奧啦，咁希望睇下有冇機會喺一月咧就刮佢過嚟啦，講到明啊，咁啊。可能性唔大啩，大佬，人哋喺摩洛哥都砌緊， 啱啱先簽， 係啊，成隊波以佢為中心，冇理由啩， 好難半季賣翻俾你， 咁啊唔知啊，咁啊油王有條水喉， 會唔會啊夏薩特自己去摩洛哥啊？ 係咪啊？交換 係咪？唔使交換個自己賣， 自己賣 OK， 咁啊唔知啊，咁啊場波就最後紀錄係2-0啦，係，咁啊哥倫比亞贏，咁啊我都係即係又再提大家㗎啦， 真係其實呢隊真係嗰種將 要留意住呢隊波。如果你睇世界盃今屆係要睇住呢隊哥倫比亞，即係除咗同埋因為佢有個主場啊，你當埋巴西係佢主場啦，因為佢喺南美，佢同埋即係始終有呢個優勢嘅。咁啊你想講咩？ 冇啊。 冇 ，OK 嚇。咁啊， 舊啫嘛，淨 係。OK， 咁啊，除咗法加奧，其實好多都當打啦。 好耐冇入過世界盃。 係啊，譬如話喺費倫 keep 住一場比一場打得好好嘅哥達道啦，呢個我又係已經提過大家好多次。咁啊，今季喺意甲嘅帕住羅斯係一個幾好嘅組合嚟嘅。咁仲有古亞連啊，一大扎啦。咁所以 即神馬天尼斯啦， 即神馬天尼斯啦，呢啲入球機器噶嘛。 拉莫斯啦 ，Adrian Ramos 啦， 係， 我係覺得呢個球員係幾好嘅，即早幾年踢黑化嗰陣咧，我已經覺得有機會上位。咁今年踢得唔錯啦，同埋納蘇格兩個 加。係啊，納蘇格啊，咁啊，所以咧就要留意住即係哥倫比亞啦。咁仲有嘅，仲有啲乜嘢？仲有啲乜嘢？ 仲有啲咩？我就打咗我就唔係好知啦，不過我知道嚟緊今晚有幾場友賽咯。係啊，咁包括好似有德國會對意大利。 喂，今個禮拜啲友賽係幾值得睇嘅？有冇個 schedule 喺度啊？ 我揾一揾啦。 係啊。因為大家去睇，因為其實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去到禮拜二都一路係有友賽嘅。嗱，我第一冇咗個 schedule。 今晚就有俄羅斯對塞爾維亞啦，就早場嚟嘅，都十二點半㗎啦。跟住就意大利對德國啦，就三點。 意大利對德國啦。 愛爾蘭對拉脱維亞啦。咁英格蘭對智利啦。 英格蘭對智利。 蘇格蘭對美國啦，啱啱睇咗無線會播啦。 收皮啦 ，TVB， 屌你老尾。戇鳩啊！ 即 係， 跟住到朝頭早啦，即係聽朝就會有阿根廷對厄瓜多爾，同埋呢個牙埋喺加對千里達。 係啦，即係今晚我諗就會留意住兩場啦，一場意大利對德國啦，同埋一場就係英格蘭對智利啦。英格蘭等嘅今個禮拜就會有兩場波都幾值得睇嘅。除咗場對智利之外咧，就會係對德國嚇。咁啊，好似係禮拜二晚嚟嘅，咁所以就兩場都值得睇啦。咁同埋咧就係日本系应该有一场系会对荷兰系咪啊？ 听日荷兰对日本，吓荷兰应该系主场。 荷兰主场。 其实日本好似有两场波都值得睇嘅，因为我印象中就系一场系对荷兰，一场好似系对比利时系咪应该？ 我 check 因为我搞到乱晒龙啊，吓仲有就哥伦比亚又好似有一场又对荷兰嘅。你哋可以睇睇，系啊，因为大家都打两场啊嘛。 应该系周中噶啦，如果 系啊，因为哥伦比亚就嚟欧洲就顺便啦，打完比利时咁啊，梗系打埋隔篱嗰个。我好记得好似系会有一场系对荷兰嘅。 O K， 吓咁啊，日本系咪又系对比利时荷兰？我就唔系好记得啦。吓咁啊， 日本对荷兰咯， 对荷兰嘅 吓，荷兰主场吓。 咁啊，所以有好几场嘅友谊赛系值得大家要留意啦。 咁啊，头先讲英格兰对智利啦，咁啊，但系呢一场咧，其实霍神选嘅人咧就好明显系市阵。選多咗好多即係以往冇一點打過國家隊嘅球員啦，即係包括修咸頓嗰幾件啦。 喂，贊成啊！ 係啊，拉蘭娜啦，洛迪古斯啦，咁傳聞好似話呢兩位都好有可能會打正選。 係，即係應該值得試下嘅。 英格蘭嗰邊 係即係拉蘭娜同埋Jay Rodriguez 都好有機會。 咁啊，仲有除咗友誼賽，我哋就講翻嗰幾場。 頭先嗰三係啦，仲有三場未講啦。頭先就講咗葡萄牙對瑞典啫嘛。 係。 咁啊，另外一場我自己都幾想睇下嘅就係呢個烏克蘭，所以我啱想。 烏克蘭到你啦呢啲病。係 烏克蘭對法國。 係 呢場我都幾。 哦，你係想睇呢場？ 我都幾想睇。 係啊，你講下你點解想睇呢場？ 我想睇下法國究竟，即係其實我。本身如果睇國際賽嚟講，我都比較中意法國隊嘅，我都唔係好想即係世界盃睇唔到佢咁樣，咁同埋即係譬如列貝利啊呢啲球員，我本身都幾中意嘅，咁不過都有啲隱憂，就好似話皇馬嗰個中堅就係呢個拉納， 華朗好似係 兜浮 受傷嘅，係 咁都有啲隱憂。 其實加上仲有我頭先講嘅 Giroud 咯。 主要 都係啦，因為法國嗰邊咧就嗱呢場波首先咧就係咁樣講啦，對烏克蘭其實就我啊覺得好幾放心嘅，雖然法國都係問題多多。 作下呢場第一場。 作下咁，但係烏克蘭就基本上即係覺得就都係捱過第二翻嚟啦，實力上係有少少級數上有少少分別啦。咁但係法國嗰邊啊可以講下，譬如你頭先講咗嘅有少少傷兵嘅隱憂啦，華拿朗啦，同埋 Giroud 啦，咁同埋就係法國嗰邊嘅傳媒其實咧而家都幾得意嘅就係、是幾仇視呢個賓斯馬嘅。咁因為賓斯馬已經有已經保持，因為佢創造咗個紀錄啦，1222分鐘不入球。咁然之後就去到澳洲嗰場開齋 啦，啱破咗 澳洲嗰場入咗，跟住因為最後一場嘅外圍賽 打到最後一場外圍賽就3-0贏，唔記得邊隊啊，唔記得咗。嗰場波佢有入波嘅， 入第三球啊？ 入第三球，係啊，最好似入第三球。 再開賽咪先咁樣啦。 咁、啊啊啊、所以咧， 錦上添 花。普遍法國球迷嗰、那個即係個民意咧，就係偏向 Giroud 嘅。咁但係 Giroud 都係有少少兜風。 Ben Alpha 會唔會正選咧？今晚 賓艾化， 賓艾化冇入選喎。 有冇入選？因為最近喺紐卡素， 唔係賓艾化係冇入選啊，可以話俾你聽。 最近係。咁我覺得法國而家應該用拉美囉，即係紐幾個 位 拉 美 係啦，冇錯啦，第三個前鋒就有尼美粉嘅紐卡素入選嘅呢，可以數下啦，有呢個 Debuchy 啦，後面 斯素高啦，係咪 跟住中間有斯素，中場有斯素高啦，有呢個卡巴耶啦， 爵方啦，係咪古亞芬啦， 古亞芬冇 有 啊， 冇 喎，我講曬㗎喇喎，係啊，呢個都係卡巴耶同斯素高 喎， 咁仲有呢就係頭先講過嘅前面就有尼美四件入選囉，咁你成條后防线咧，后防线咧就基本上你如果华拿朗受伤咧、嗯，基本上就一条英超后防线嚟嘅。 系， 因为你就数翻就得啦，艾比杜啊，就系摩洛哥嘅啫，跟住就艾夫拉、Senna、Glitchy、Debuchy、萨高、高斯安尼，全部都系英超嗰几队噶啦。咁所以系条英超后防嚟嘅。咁啊，中场就反而比较可以法国少少嘅。 系，瓦班拿嗰啲啦， 喂 ，Buna 应该，喂 ，Buna 又另外一个争议人物啦、 嗯， 就因为其实近期佢喺馬賽嗰個表現都係唔係好得嘅，咁但係呢個係基本上差唔多係阿迪根斯嘅契仔嚟嘅，咁啊有啲人就話咁，迪根斯就已經出嚟撐佢，就話堅持會繼續用 Webuna， 咁啊然之後防中就應該都會有 卡巴耶、 Matuidi 啦，卡巴耶，所以有翻少少即係法國元素喺度啦，咁都係兩面側擊一定啊，大佬冇啊嗰件會死嘅就係列貝利啦，列貝利一定會打翻左邊啦，右邊 拿斯利有機會啊， 拿斯利我拿斯利應該有機會喎，有機會啦。系啊，咁所以就 文尼斯嗰啲仲系入 文尼斯冇入選，因為最近喺 PSG 都仲爭緊個正選位嘅，咁所以有排啦。咁呢個其實我都係希望文尼斯可以喺世界盃外圍賽，其實我覺得係值得嘅。不過就要首先搶贏喺 PSG 個位先。 以往有啲紀律問題咧。 係啊，咁啊，仲有一件你唔好忽略佢，最近有好 Q fit 嘅 Pogba 喎，喺祖雲達斯去拿波利射嗰球世界波啊，真係超級嘅大佬。 即係如果睇近況啊，佢係必然正選添。 係啊，參去邊？正選應該會有個位，同埋佢有個好處啊，就係咧，暫時嚟講佢喺法國嗰條中場係比較上係一個多功能嘅球員，即係當然佢唔係斯丹嗰隻，但係起碼就係防中佢係絕對勝任，跟住然之後咧。佢進攻嗰下咧，而家你喺祖雲達斯睇到， 你睇到佢練到啲射術 啊， 嗰啲、 啊、 都 OK。 咁所以呢件擺落去咧就自由位打就得噶啦。而家喺早期都係咁樣，咁所以呢件可以應該都係必然正選啦。 其實 Pogba 如果喺法國應該發揮到佢嘅作用嘅，因為始終即係我始終覺得法國個懶性係太重 了。嗯， 即係如果有 Pogba 呢類球員，其實可以貫穿到好多攻勢嘅。 嗯， 我覺得幾好嘅。 係啊，佢係目前我諗係法國隊需要嘅球員， 冇咁懶散咯。 係啊，咁啊，你又仲有咩補充呢？ 烏克蘭嗰邊就好似冇呢個迪莫斯塞克嘅，就好似傷， 好似冇啊。都係又係好似冇嘅，我記得係冇嘅，冇迪莫斯塞克嘅。我諗係幾靠，仲有其實好多就都係喺翻烏克蘭入邊啦， 本地嗰啲啦，可能都係我諗佢 Reds 啊嗰扎啦， 阿 Reds 啱啱去咗，咪踢 啊唔係踢 轉咗會， 轉咗會 ，Reds 轉咗會， 轉咗邊隊咧？唔記得咗，但係總之記得有 Reds 啦。咁你話其實我覺得就今場波會幾關鍵，就靠下個籠，靠下隻籠啦。即係我覺得個進攻啊，所有嘢唔會太過鋭利啊。咁啊，睇下隻籠係夠唔夠，頂唔頂得到啦。阿派阿咩托夫啊，嗰、那個即係踢薩達嗰個咯，就係、是、踢薩達嗰個啦。咁、 okay. 但係少少擔心嘅就係、是。点讲呢，即係你话佢长期喺沙达踢，佢好多好、多都系啲踢一队班霸球会，但係返到嚟踢国家队呢、就会有少少担心，就系话佢因为譬如话即係喺一队 underdog 啊，咁你譬如要调节嗰下就会， 我就觉得乌克兰就唔会话好，唔系容易大败啲球队嚟嘅，仲加上呢场主场啦，咁、如果佢可以和到，我諗呢个系目标啦， 系 咁啊，法国就即係佢如果即以近況嚟講就應該好啲嘅， 嗯， 人腳都好啲嘅， 嗯，係 啊， 我就覺得冇，我自己就認為冇乜懸念嘅、 嗯， 即係我覺得法國係抽到條好籤啊，對住、 okay ， 即係應該係冇乜問題嘅。我就算當你絕對出唔到、賓斯馬又係唔掂，咁你起碼做個列貝利啦，咁、賓斯馬其實嗰個唔掂咧就。 這個其實都要多得皇馬大協的，即是你看到現在那個打法就仲更加變本加厲，即是我們已經看到這一兩年的賓斯馬那個打法就很喜歡現出來的，我們已經懷疑他究竟是不是一個中鋒， 那 今屆是更加嚴重的，今屆就怎麼呢，他就大部分賽事他都是打正選，最近開始，但是他呢就出來呢就直情是當了，他很樂於去接受自己做一隻薄腳來的，他做很多助攻的，有波他就望斯朗望巴爾的，你兩條友自己搞定他了，我就在中間呢現了出來，我就不會站，不會在入面跟你搏命，那我呢個球員的心態都轉變了，所以這個其實是影響到他在法國國家隊那個即是那個表現，這個 是值得幾即係大家會擔心嘅一樣嘢咯。 係。 另外 補充翻少少啦，聽日咧西班牙係遠征呢個赤道基內亞。 係赤道基內亞。 係 啊。高唔高手啊？呢個 高手啊。 係啊。好高大佬，即係連 chip 咧都唔識嘅，咁啊真係都好高手。 咁聽過嘅。 聽過，不過你要 up 起。 應該係 Equestro Guinea。你有啲印象 ？Equestro 啊， 我淨係記得有 巴布亞新幾內亞， 我真係巴布亞新幾內亞都以為係喺新西蘭， 但 嗰 個係大洋洲嗰個，係 啊，唔同，因為佢就喺非洲嘅。 呢個華為赤道啊嘛， 係啊，咁啊，所以啊，打一場咁嘅賽事都幾搞笑咯，係咁啊，繼續啊，講埋咗啲乜嘢？ 嗱，一場就希臘對羅馬尼亞啦， 希臘對羅馬尼亞，嗱呢場我 反而覺得呢一場啦，呢場我覺得係冇懸念嘅，如果就係講勝負嚟講， 希臘啦， 好弱酸酸地咁样1-0啊，即系嗰只波咯。 系啊，系啊，佢啲1-0非常有保证。 因为真系好难，佢赢一粒先真系好难搞掂佢。 系啊，咁同埋即系我谂啊，我亦都信得过个教练嘅呢个葡萄牙教练，其实系好可以将队波调到好稳阵嘅。Fernando Santos 系佢带咗好多防守嘅波落。 系啊，带咗好多防守咁，亦都好啱呢队咁嘅希腊嘅。咁就所以就其实我谂四場波呢，即係如果有啲電視嗰啲都係㗎啦， 可以揀呢場唔使睇係咪， 球迷可以揀呢場唔使睇，我諗都要連港波嗰啲友仔都要抽手生死簽啊，大佬，即係你諗下羅馬尼亞再加埋希臘呢， 羅馬尼亞呢 死人㗎， 就好多啊乜乜股乜乜股 啦，今時今日少咗啲 少咗啲 咁啊，一兩件我都記得嘅，其實近方是不錯的，你會要留意一下馬力卡咯。 馬力卡 就今季都開始轉咗去捷納 菲啦。 以前就喺斯特加又踢過，喺小克零四踢過，呢個係好有波底，但係就一個攜仔，咁啊希望長大咗28歲，咁唔知係咪會修心養性啦。今屆你見到佢喺捷納菲個表現係勁好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下呢個。咁同埋就係成隊都係搭住歐聯嗰隊星隊㗎啦，即係差唔多衝前後場都係。 但係星隊就係唔得 喎，就係。 唔得咯，系咁同埋星隊其實今年走咗個中堅係去熱刺噶嘛，個中堅咧羅馬尼亞中堅啊，唔識讀佢個名啦。呢場係會出唔到嘅， 係 傷嘅，咁所以應該更加削弱一啲。 OK， 呢場冇乜懸念啦，亦都唔識評論啦，亦都未必會睇嘅，就係呢個 A 碟啦。我哋都估嘅係 A 碟啦。另外一場其實就我覺得我嘅黐線， 你會揀呢場睇？ 我就未必會揀法國，我會揀冰島嘅場對 冰島對 克羅地亞啦。咁冰島就首先就係都係首先。个国家就全国瞩目噶啦，首先就几个钟头之内全部波飞卖晒，咁呢个因为 球场细啫系嘛， 历史上球场真系好细，得1萬， 佢人口咁少， 因为佢得30萬人啫嘛，佢要咁捻大球场做乜捻嘢啫？咁所以佢系30萬人呢个历史上，如果佢入到咧，世界杯决赛周咧就将会系即系最细嘅国家入不到啦， 人口最少 吓，咁打到入嚟附加赛。我諗都係要多得阿迪神嘅啫， 係啊， 即係一路係咁祝福祝福祝福就祝福到入嚟啦。 但迪神嘅庇佑係基於佢窮喎， 嚇，係咯， 係咯， 係因為你冇得解釋嘅。你見到上一次係記得，譬如啱即係兩年前嘅歐洲國家杯，記得佢差唔多又係好似喺外圍賽差唔多接近包尾嘅，咁對波係接近即係完全係崩潰嘅，已經係。將近你會當咗佢係嗰啲列支敦士 登下嗰 啲嚟嘅， 基本上 突然間頂你個肺。 岔開少少講啦，呢幾年根本上北歐有邊度有運行 係咯， 即係隊隊都死㗎。 挪威啊，水啊嘛， 挪威啊，丹麥啊， 仲得人踢波咩？ 啱啱所講嘅瑞典啊， 係咯， 咁全部都開始冧啦。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就我諗。 領隊啦，仲記唔記得 Legabek 啦 ？Legabek 就過咗，因為過咗執好曬成隊波啦。咁、我諗呢個第一個功臣啦，因為Legabek 帶咗 瑞典好多年， 八九年 雙領隊嗰陣 係未斷過嘅，係雙領隊嗰陣時，雙領隊嗰陣時啦。咁佢就跟住之後，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同伊巴合作無間啦。咁、然之後就零應該早一兩年就嚟、 拆咗個雙領隊，大約六七年啦。之後後屘就而家譬如瑞典嗰個叫 Hammer 啦。系、都搞幾年 嘅啦。系啊，系啊。哦，系啊，瑞典嗰個就叫 Hammer。咁啊，Legabek 之威嘅就係喺佢手上嗰隊瑞典就係兩次入世界盃外圍賽，唔係兩次 世界 盃決賽周，係跟住仲有三次嘅歐洲國家杯。係。咁所以 嗰期好穩陣㗎，龍甲寶 啊， 係啊，夏拿神啊，嗰幾嗰陣。 係咯，仲有卡士堂都。 卡士堂都都係 啦。 開始早啦。嗰陣其實即係啱啱冒起嗰陣，伊巴謙皇爭唔到正選嘅，因為仲有好多好嘅人腳，堅尼安達神。啊！仲嗰啲人去踢， 仲有拿神啦， 拿神 系啊，好似拿神踢噶咯，系啦。咁所以就我谂啊，信得过个领队咧， 系 咁啊，即系虽然迪神走咗啦，唔知佢会唔会继续祝福呢、這个即系冰岛啊？咁但系几想睇下冰岛点样去挑战呢一队，即系都算系巨人嘅克罗地亚啦。咁克罗地亚就我哋都。點講呢 ？A 組嘅賽事，我哋仲記得世界盃外賽，咁佢就輸咗，最後佢就輸咗俾比利時啦。成個國家就愁雲慘霧啊！即係目前嚟講咧，就領隊又換埋啦，因為蘇加就正式喺足總執揸咗旗嘅，唔知咩 pose。 即係以往打阿仙奴嗰個蘇加。 係啊，即係蘇加即係都殿堂級球員啦。咁然之後跟住我哋以前嘅記得嗰個 史迪馬 仔領隊就 比力。嗰個係 比力之後就史迪馬，史迪馬就蘇加入。掌咗克罗地亚足总之后咧，就换咗史迪马，但系史迪马就带咗一年咗紧啦。咁到咁你睇翻外围赛对上嗰三场系未赢过波噶，包括输俾苏格兰噶。呢队波系目前嚟讲系沉得好紧要嘅。咁然之后就打完个外围赛第二名，咁系一个失败嘅 project 嚟嘅。ending， 然之后跟住咧就换领队辞职，而家就换咗高华， 罗拔高华 啊，罗拔高华 嘅阿哥 嘅咩高华咧？唔记得咗啦， 我唔好记得啦，转阿哥啦。 打过利华古信， 系 打过拜仁， 系 打过汉堡， 系 打 得 总 之 哈伯柏林 打得甲嘅， 打过德甲， 细佬又打过英超，打过祖记， 冇错啦，打系啦。咁啊，而家好得意喎，呢个组合都见算几过瘾喎，两兄弟一齐揸住对国家队嚟教，一个系 number， 一个系 manager， 一个系 assistant 啦，一个领队，一个系 assistant， 两兄弟高华兄弟就执教呢队，临危受命就执呢队克罗地亚。咁啊，高华赛前个访问都系咁讲噶啦。佢話其實我哋隊波冇咩好執嘅，佢而家揀翻佢個 squad 都已經差唔多，都係差唔多個 squad。嗰個問題佢都話就係點樣去揾翻嗰個問題嘅癥結。佢自己個結論就係個信心啦，唔知點解個信心突然間崩潰曬，因為呢隊波你如果講人腳贏 Q 曬啦，有摩迪、 素基治啊、摩迪啊， 係啦， 嗰幾個 奧力係啊，仲有其實仲有啲年青球員，你包括喺漢堡踢緊嘅巴迪積啊嗰陣，其實全部都係好即係 OK 嘅，完全冇問題嘅。咁啊唔係唔知點解就拉屎咗三場波就崩潰 咁啊，嗰度其中有一場係對比利時嘅。 系，咁但系输俾苏格兰嗰场难以原谅啊嘛， 1-0输咗俾我记得系Snodgrass入波嘅， 系，咁啊，所以就呢场波就睇下Go Red 点样去执啦，咁所以咧就一队咧又系处于一个冒起嘅，即系冰岛 ，OK， 第二名出线佢哋非常开心嘅，一队咧就系愁云惨雾嘅第二名就系克罗地亚，领队又换埋，咁呢场波系第一场嚟噶Go Red 嘅，咁所以就你咁样顿翻云咧，咁就应该可能有得砌下啦。 我突然间醒起啦，尼高高华， 哦， 一个系 Robert， 一个 Robert， 一个尼高， 尼高高华，系啦，冇错，呢个就打呢个咧。咁呢個呢就同阿 Robert 有啲唔同嘅，因為 Robert 呢 Robert 係防中或中堅， 有咩唔同呢？我覺得就係佢有阿高阿阿大哥阿尼高呢，因為係佢其實係 German born 嘅，咁其實佢係有好多德國足球嘅理念呢，係可以擺返落呢隊波度。而家問題就蝦佢經驗嘅啫，因為佢就係呢一兩年，佢42歲啦，佢呢一兩年 又係42啊，冇嘢， 係42喎，真係42啊 ，OK， 咁佢就呢一兩年開始教波啦，佢其實就。佢就之前咧就教緊克罗地亚嘅 youth team，再之前咧就喺奥地利萨尔斯堡咧就啱啱都坐正咗一阵嘅啫，咁啊然之后就转咗过去克罗地亚就教 youth team， 佢其实完全 夠經驗嘅，咁、你係蝦佢呢樣嘢，但係佢就有啲，佢就因佢又有大量德國足球嘅理念可以擺翻、其實可以就 shoot 得翻落去對 Croatia 度咯，咁所以呢個就同埋 有少少好運啦、我諗佢就腳頭幾好嘅，你要留意住奧力咯，奧力嘅近況係 最近係咁入波， 係 咁入波奧力， 即係喺和夫斯堡啊嘛，啱啱搏低阿卡妹隊，多蒙特又入咗球世界波，又為佢啦，即係由個底又接近底線。兜翹翻出嚟喺個禁區頂度射個 球，我係好中意奧力嗰種踢法，係佢好似言即係好似阿高治即係古治嗰種波，係好鬼勤力，好鬼掠波嗰種球。 你淨係講對前鋒佢就贏硬啦，讓你一球都仲得啊！ 兩個 文素基治加奧力，哇！嗱，點踢啊？咁所以即係睇下，但係睇有冇供應咯，即係個問題。咁你供應中場供應到？哇！又比利石，又巴迪積，又摩特力，全部都比得波嘅喎。呢度呢陣， 而家仲有然踢過小黑零四去咗西維爾嗰個，仲有冇踢啊？ 拉傑迪， 拉傑迪 有拉傑迪有入選啦，卡恩即刻有入選啦。呢一集即係就都入選，咁所以 都老將啦。 其實就佢就好強嘅， 佢應該牌面上一定高。 係啊，咁啊，冰島亦都大家即係嗱識嘅人就唔係好多㗎啦。咁但係大家個好熟嘅， 係 熱刺嘅斯格神啦。咁啊，又係啲又係全部都係神嚟嘅。咁仲有一個比較大家冇咁熟嘅，大家都可以留意下佢啦，就係目前嘅亞積士神射手啦，斯堡神係咪？ 斯 托神啦，應該係，但大隻亦叫做斯托神啦。呢件咧就好得意嘅，呢件咧就喺整個外圍賽咧，如果你見到，我記得頭嗰四五場波咧，佢仲係 nothing 嚟嘅，佢係冇入選啦，喺亞積士可能連正選都冇啦，今季就突然間冒起啦，係咁樣亞積士入波啦，入到去就入到去就喺呢個國家隊都有發揮到作用，咁而家咧喺目前嚟講咧就靠曬佢食飯噶啦，即係成咁佢咧。佢臨如果你臨尾有睇最後嗰幾場嘅芬蘭咧，可能大家冇乜點睇。 冰島 咧，你會發覺佢拍住一個老將係非常之配搭好嘅，就係拍住一古裝神啦。 古裝神仲踢緊， 仲踢緊㗎。呢個一老一嫩嗱，佢其實我覺得斯諾神係要多謝佢啊，因為古裝神其實係。即係我諗係喺個場度有好多提搶俾佢啊，同埋你有個咁嘅大佬咧，就掟掟住佢咧。咁呢個組合咧喺最後嗰幾場咧就即係又加上阿迪神啲威力啦，所以呢個全部都係神。 嗰古裝就係車仔以前嗰個， 以前踢過嗰個啦， 幾歲嗰個？ 而家踢緊布魯日啦，喺比利時35歲到啦。 佢應該七八九年。 佢個經驗係喺而家嚟講好緊要啊。 其實如果古裝神呢啲喺其他國家隊可能真係冇乜作用，但如果喺呢啲咁細國家，即係 北歐呢啲咯，即係列馬倫點解可以踢到37、38都仲可以幫國家隊踢，就係咁。 好重要嘅，你喺呢啲咁嘅我哋叫細球隊咁樣樣細嘅國家隊嚟嘅呢啲球員係好重要嘅。 係啊，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場波係我嘅次數。選啦，即係我覺得就我覺得係幾均勻嘅，希望唔好反高潮一陣，即係又係卡羅地亞贏曬啦。咁啊，睇下第一回合， 但先係作客，我諗都唔會話攞嚟保住。 係啊，冰島個主場，我諗啊，呢場波有今生冇來世嘅，大佬。 凍死佢， 同埋係啦， 教凍啲冷。 相對係咯， 用嗰啲寒冰掌啊嗰啲咁樣啦，出埋係啦，寒冰腳啊。 可能踢嗰場波唔知係咪喺啲咩北部嗰啲地方啊，係 搞到最冷凍嘅地方。 叫埋阿 Beyond 出嚟唱啲音波。 克羅地亞。怕冻喎， 南部嘛，地中海怕到，地中海 唔系瑞典喎，大佬 系 咯，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有苗头嘅呢场波，即系如果今晚睇下报道话，一场冇咩料到咧， 系 啊，唔系唔使转台，呢场打头场，3点钟睇咗呢场先， 系因为佢冇错，佢地方比较北咧，应该就要求佢踢早少少，因为你太夜就日光问题啊嘛， 冇光问题啊嘛，系啊，咁其实三点都冇。 佢係三點鐘啊，唔爭得好遠。 唔係我哋三點，佢係夜晚七點。佢唔係已經係夜波嚟。 但係佢四五點天黑你一。 唔係就已經係夜波嚟㗎啦。佢因為佢係踢七點啊嘛。係啊，咁所以anyway 都好啦，睇呢場先啦，值得睇㗎。OK。咁啊，另外仲有啲咩講？ 非洲講，非洲唔講啦。 唔識講喎，大佬。 非洲其實就 係啊， 我都冇資料喺手。 冇乜瞄到啊。第一，我唔記得第一回合啲。 總之就有一場好似打到咩6-1定5-0啊，嗰個就二勝定。加納 加拿 埃及啊香梗嘅， 香梗比加拿 埃及好反高潮，我記得 係啦。咁其餘我記得科特迪亞都係暫時 lead 緊嘅，好似 Nigeria 都穩陣嘅，好似記得。 呢個塞內加爾嘅應該 lead 緊。咁另外 Nigeria 啦，咁同埋另外就布基納斯 法屬咧 五倍啦。 我諗冇人想知嘅時候咧，就會餓波餓成咁啊！連呢啲都撈， 呢啲都撈埋， 好撚佩服㗎啦。咁就我哋繼續講之後咧，因為我部電腦。坏咗， 坏咗。 不如睇睇 Facebook 有冇嘢读，因为我哋要睇一啲网友有冇嘢读，帮手睇睇啊。咁啊，仲有就做啲咩可以讲下咧？我觉得仲有就系单有一单嘢都讲少少啦，美斯事件啦。 OK， 巴塞嗰边。 咁美斯事件就本来其实受伤啫，咁但系就搞咗啲，即系搞咗又搞啲花生嘢出嚟啦。咁可以都值得讲下啦，就因为搞到大阵仗要出 statement 嘅。咁就事源就系对贝迪斯嗰场佢就受伤啦。咁呢个受伤就要唞6至8个礼拜，咁然之后跟住咧就会系去到 即今年都唔使踢噶啦， 2013会揭噶啦，咁然之后就2014先可以见到美斯啦，咁然之后咧就巴塞咧就有一个物理治疗师嘅，就叫做阿 Brow 嘅，我好似叫唔记得一个名叫咩姓 Brow 嘅，咁啊咁嗰条阿 Brow 咧就男人嚟嘅，咁个 Brow 咧其实。咁咧就個問題就發生喺佢身上啦，就美斯就話我好唔安心，因為我 superstar， 即係我就唔係好夾呢個醫生嘅，咁我要揾翻我自己嗰啲，咁我就揾咗一位仁兄就叫路易格斯亞，路易格斯亞咧就係而家阿根廷嘅物理治療師嚟嘅國家隊，咁呢個其實咧亦都係自己有得好緊要，因為佢以前咧喺列卡特年代咧，佢就其實都係巴塞隆拿嘅，咁啊揾翻翻嚟啦，揾翻翻嚟咧，咁就問題多多啦，即係啲傳媒又開始做新聞啦，就話即係美斯同巴塞高層就有內控啦，意見不合啦，其實咁然之後後屘咧就搞到就要兩邊咧都要做啲功夫，咁咧就美斯咧就出咗個 statement， 就話咧其實我只係想，即係其實佢話呢個以前好多球員受傷都會慣常係咁樣做嘅。我即係總之我冇同球 私心嘅， 有心 冇話咩嘅， 諸如此類啦。咁巴塞都好識做，就係點咧？就換咗呢個阿 Brow， 就再揾多就換咗就揾咗另外一個叫 LVO Pararoso 咁樣嘅， 炒咗佢哋點？ 唔係換咗佢啫。咁啊換一個就令到美斯就安心少少去養病啦。咁就去主要問題都喺佢大腿度，因為佢大腿已經係今年嘅第三次㗎啦。即係喺其實如果上季季尾 上個季尾 歐聯對 PSG 嗰場咪咯，已經開始奶奶地嘢㗎啦嘛。係 啊 係啊。咁你咁呢個其實我諗經一早明白啦，因為我諗佢呢挺咁嘅高速球員，仲要成日 run and stop 嘅咧，你一揼停嗰下咧，佢如果你嗰大髀嗰度個問題根治唔到咧，就會成日會有毛病嘅，因為咁所以上一場對貝迪斯又係見到係咁啦，揼一停，不過跟住就跪低咗啦，即係又係咁樣，咁所以諗你今次就跌埋心水，養好曬成個病先啦，咁呢個就亦都會有多人談論啦，就係、是、因為呢幾年已經好耐都冇見過一個冇美斯嘅巴塞隆拿嘅球隊，咁呢幾個月頂唔頂得到咧？咁啊，好多人都會分析一下啦。咁啊，目前嚟講其實就你 冇乜問題， 冇乜問題， 即係師兄啊嗰啲都分析過，其實即係尼馬啊、帕杜啊嗰幾個都即係接得好好咯，個時間timing好，同埋馬天奴即係明顯喺個rotation 嗰方面做得比以前嗰幾個教練 係啊。嗱，我哋即係我都今年會少講咗巴塞，但其實係好值得好值得大家有一個新階段嚟嘅，因為你換咗呢個領隊咧，其實今屆係換然一新一隊，即係雖然球員冇乜點轉動，但係嗰個 佢俾啲新嘢喺度，因為佢本身唔係一個 La Masia 嘅系統出嚟嘅，係阿根廷嘅人。 佢最令人個印象深刻就係嗰個輪換係做得好透徹嘅，呢樣嘢係以前嘅哥迪奧拿 同埋阿維納 華係冇乜點做嘅，咁今年即係譬如話打到目前呢個階段，其實你見到就係話佢會好適當地去俾啲老鬼去唞啊，沙維恩尼斯打啲。咁你譬如話，你見到而家目前其實我同你哋大家睇法都係差唔多，其實冇乜嘢擔心啦。因為你首先尼美嗰個融入啦，同埋就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佢去表演啦。因為已經冇美斯喺度，因為其實佢亦都好收斂嘅。你見到佢打十幾場波，入咗三球波啫。咁有咗四球啦，上一場入咗一球。咁呢個時候其實你可以留意一下費比同佢嗰個組合啦。費比其實都開始 fit 嘅。咁你咁你仲有就係不能忽略嘅，今季有幾個好嘅球員啦，帕圖打翻起啦，山齊士打翻起啦，帕圖 明顯。 仲係剛起啊！我要話俾你聽，但係已經有六個士哥喎。咁你見到對巴塞係均勻得好緊要，即係同埋喂已經係地上最強，而家仲要搞到嚟一個領隊識玩輪換咧。咁你真係其實佢哋如果 咁快講地上最強，而家拜仁 係唔係啊？我就係想話，如果佢再加個輪換咧，即係識去將只馬點樣喂邊段跑快啲，邊識控制到個步速咧、 嗯？ 大佬去到歐聯，去到尾段咧，呢、嗯、隊拜仁唔係呢隊巴塞，你仍然不可忽略咯。係即係 當然 係一隊好強嘅球隊。 係啦， 咁所以係咯。 咁我諗美斯其實而家透下都應該嘅。咁大家有啲印象，大家有啲印象咧。上年呢段時間我哋成日講美斯，知唔知點解？ 點解？ 最近嗰個破梅拿一季入。波纪录啊嘛、 哦， 上年差唔多年尾就开始数住， 系啊系啊系， 边一场十二月啊，边段时间就开始破烂， 系啦、 啊，咁我哋仲喺度谂紧会唔会即系嗱，其实佢来日方长啊，今年破唔到啊，下年啦、啊、咁样，但好明显今年2013年佢嘅入球率当然系冇咁高， 系，始终佢都系一个人嚟嘅， 人 嘅 人都唔系一个机器， 收敛少少会，即系我谂好啲啦，因为同埋亦都即系唔好成日将个重心全部摆晒喺佢度啦，但系佢。就即係訪問好多其他球員啦、隊友啦，包括碧基啦，即係碧基嗰啲又係 碧基 好唔收噶嘛，咁啊即係係啊，咁啊話佢有情緒病啦，即係話梅西，咁啊因為佢唔慣，佢話佢就唔慣受傷，咁同埋咧就同埋佢話佢而家呢段時間就好擔心，因為。佢話佢自己就好擔心，即係譬如話喂傷愈之後，咁啊又要爭下正選位冇位踢啦，同埋就六月，同埋六月就有個世界盃外圍賽，咁、那個壓力係應該有嘅，因為阿根廷嗰邊亦都係好超級緊張嘅，因為 superstar 受傷啊，大佬大腿拉傷好緊大鑊噶嘛，咁所以就佢目前嗰個情緒就幾不穩定咯，即係話。 但係而家佢係大腿邊部分拉傷。 大腿邊度部分？我唔知係咪前列腺啊？ 咁大 啊！如果前列腺啊，其實就唔使揾嗰啲咩物理治療師啦， 可以搞嘢嗰啲 得啦。屌， 前列腺 啊，72號啊，38號啊，嗰啲咧八仔啊，啲得啦。屌，真係揾我同阿牛啦，真 係。OK， 好， 等， 係 嘛？今晚都仲要等啊？唔係嘛？ 有啊， 我咁都冇波踢噶啦，大佬。 唔係啊 ，EV 都有。 系嘛？喂，可以我噏嚟听下。 佢话咩两场英甲嘅落士棍， 好高难度嚟，又嚟 英甲唔系 E V， 你真系。 落士棍对狼队客胜，咁啊，撑美尔对布里斯托城客胜。 系 Bristol City， 我怀疑 E V 系职业赌徒嚟嘅， 绝对系啦，睇咗咁多 系。 咁啊，另外阿师兄都有啊，嗱，佢话啦呢轮好登，所以提供一场两尾。葡萄牙 win， 斯朗首入。 哇，同我的一樣。 Okay, 師兄頭先咧就提過，我哋做緊節目嘅期間咧就，我唔知完咗場未啊？中國對印尼，咁啊中國1-0。 O K， 後輪班閉啊，得啦 ，O K， 得點啊？ 咁啊，的哥都有 tips 啊，佢人在 tips 在。咁啊，葡萄牙1-0，哎，1-0，咁啊，斯朗又首入啦，同阿師兄一樣。 首入係嘛？ 首入 ，O K， 首入。 跟住之後咧就法國1-0。 O、okay, K， 哇，全世 佢話想串埋啊，大家嚇諗下啦嚇。 O K， 咁啊，經嘅有冇啊？阿卡妹有冇啊？ 你先啦、 啊，我啊，葡萄牙瑞典和啊，英格蘭贏啊， 英格蘭贏智利， 贏智利 係嘛？ 荷蘭贏啊！ 荷蘭贏， 荷蘭贏 邊場？即今晚嗰場。O、okay, K， 荷蘭贏，聽晚有，聽晚 有星期二嘅大佬嚇。O K， 係咁啊， 我啊都係有俾葡萄牙嘅。咁葡萄牙，我真心嘅，我覺得。比較有機會是和主啦，即係半場和之後主，哦、即係葡萄牙贏嘅結果都係。咁另一場咧就有一場波就係講愛爾蘭啦，愛爾蘭都換咗新領隊啦。 哦，換咗奧尼爾， 馬田奧尼爾做新領隊啦。咁啊副領都係邊個咧？就係愛堅。 哦， 咁啊果然 呢個係第二代接班人，培植佢。 隔代 傳人， 隔代傳人 ，OK， 冇錯。 咁呢場波就會對拉脱維亞。 喂，咁好啊 ，satisfy 到各種嘅愛爾蘭球迷啦。因為初時都係諗住唔奧尼爾好啊，因為堅尼好。但係堅尼做 number two， 奧尼爾有冇好日子過咧？呢個係大家要推敲咯。係啊，打咪打撚出佢啦！屌你癲噶嘛條友，係啊，咁啊即 係鏟斷令到只 請翻幾個保鏢俾奧尼爾啊，係啦。 咁啊呢場。咁我都俾啦，就對拉脫維亞咁啊，半場主勝啦。 O K， 友誼賽嚟噶係嘛？ 呢場友誼賽， 友誼賽嚟嘅。卡妹啦， 我正路啲，我瑞典 瑞典贏。 O K， O K， 我唔適合登啊，打翻轉頭咁同埋法國贏咯，冇啦跟住。 O K， O K， 咁啊，阿 Kelvin 有冇㗎？ 教主反省， 反省。 喂，而家咪打緊 呢個， 係咪琴日打咗啦？係嘛？ 你坐開大，開大， 開大啊！ 黐 線，邊個守名入球啊？ 而家輪換緊啦，而家 啦，而家輪換緊。 黃楊達係嘛？OK， 啊，係啊，咁啊，嗱，我咧就唔俾啊，我真係唔識俾啊。咁 你俾咗啦，我當你 當我俾咗啦。 阿小豆，你記得 mark 翻低頭先阿傑斯講嗰個投注， 係 葡萄牙啦，當葡萄牙贏啦，咁就嚇咁啊，係咁啦。咁啊，最後講講啦，就係要宣傳阿卡妹嘅節目啦，有食唔食啊？咁啊， 使唔使講埋個 除咗 七五九亞信屋特約 嘅有食唔食？咁咧要幫阿卡妹宣傳，除咗佢即係其實佢係唯一一個節目咧，我每個禮拜係會聽嘅。即係譬如話每個禮拜阿刁文流佢哋介紹我聽阿教主啊，跟住阿 Kelvin 介紹我聽阿老蕭咧，我係聽唔到啊，即係聽唔到五分鐘嘅。OK， 咁但係卡妹嗰個由頭聽到尾嘅。咁首先就係個節目其實越嚟越做得好啦。即係你話我哋睇波咧，睇完波，你再做翻個足球節目咧，唔係好難嘅。但係你食完嘢，你要做一個飲食節目咧，我係覺得好撚難嘅，因為你好撚難冇影像可以形容到啲節目。咁但係卡妹其實係越嚟越出色嘅，即係唔係佢坐喺我隔離擦佢鞋，不過即係我覺得 甚至冇飛去嗰個地方都白飛咗。 即係平時佢講嘢係冇咁多嗰啲形容詞嘅，但係佢係可以，但係一做節目佢就可以形容到啲食物嗰啲咧。 平時講足球來去都係靚仔啊！ 係 啊，我係講靚仔咩？成日都你唔係話，大佬你咪認錯咗人啊？長頭髮嘅喎， 係啊， 係嘛？另有所指喎你。 咁所以就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去聽個節目啦。同埋聽個節目有着數啊，咁所以要講講啦。嗰啲 送 coupon 啊， 係啊，其實已經送緊㗎啦，係咪？ 送緊㗎啦。 因為有少少改動，咁所以提一提大家啦。初時我哋諗住咧就叫啲網友上嚟攞嘅，係 啦。 咁但係的哥就話：屌，唔好咁樣害啲會員啦。 係因為有啲 因為佢自己都內疚啦，成年都冇送過張會員卡俾人，咁仲要人哋上嚟攞 coupon， 好似即係過唔去咁樣。咁所以咧就佢就話：你哋都係咧留咗個言留咗個 send email。 我哋會寄個 coupon 俾你嘅，咁啊詳細情況係點啊？可唔可以講講啊？ send 個 email 去呢個睇下先 rag@gmail.com 咁咧send 翻你個，因為原來係冇會員編號係冇嘅，好多都咁啊 send 翻個。登入個名啦，電話啦，同埋地址啦， 呢個你唔使擔心㗎啦，慣咗㗎啦。我哋搞北上嗰時候都搞過好多活動咧，係你留咗名咧，阿的會 check 到你係咪造假㗎啦，即係佢有，因為佢有會員記錄㗎嘛。咁所以你就係名、聯絡電話同埋咩話？ 同埋地址。 同埋地址。 咁就會寄翻兩張， 兩張， 二十蚊， 每人兩張， 係每人兩 張。喂，好正喎，係100蚊用， 唔係50蚊用20蚊啊，係啦，就平20蚊。咁樣咯，咁就送兩張，咁啊前後即係你100蚊平咗40蚊。 喂，即係咁好啊？點解7.5/9嗰啲咧？啊， 係啊，多謝老細咯， 多謝老細嘅功勞咯， 老細好咯。 O K， 50蚊係啊，就可以用20蚊，咁所以係幾好噶。咁所以有兩張夾埋100，你可以放40用。 嗰個現金券係去買嘢食噶，唔係做會員可以用現金券。 而家你呢個做法係咪開始向某某超市看齊啊？某某超市買大閘， 梗係我哋要 送噶嘛， 我哋由細台開始向大台邁進啊嘛，嚇， 跟住 邁進啊，做多啲嘢啦，即係如果有着數又可以同啲網友分享， 我哋仲 係一下啦， 錄咗耐啊， 係啊係啊，咁啊嗰啲 coupon 係送緊㗎啦嘛， 送緊㗎啦，今日寄咗10幾封出，都有人上嚟攞， 係咪淨係其實好啊，仲埋只限會員㗎啫喎。 系， 只限當 然，所以你要入會咯， 好 撚難啊！ 喂，同埋我想知道，如果冇會員卡嗰啲會員補翻寄俾佢咧？ 我係絕對， 我呢啲係另一件事啦。屌你得閒啲自己 問，已經唔係我哋個範圍 啦。係啦 ，OK 嚇，咁啊，大致就係咁啦。 係啦， 咁啊，冇嘢講啦， 差唔多啦。咁啊，一陣間恰一陣啦，3:00呢場我一定會睇啊，就係葡萄牙瑞典， 冰島先。 冰島啊， 系啊，3:00-3:09就葡萄牙瑞典。 好， 好啦， 嚟緊有大師， 星期二嘅好波桑， 嚟緊有大師係嘛？ 系嘛？ 系啊。 OK， 嚟而家大师，星期二就留翻好波桑再交俾阿师。 好啊。 OK， 好啦，拜拜。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